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8集，破晓。振甫像是没察觉，用笔在册子上勾了勾。 哪个所的？ 班建思。 出任务没见过你，头一回。 一回生二回熟，多见几次就眼熟了。 陈阳被李杰恒抖得心知逃不过，反倒从容了。振甫用笔指向李杰恒。 腰牌。 李杰恒拔了几次都没有拔下来。振甫笑了笑，探手像是来替他摘牌。振甫一出手，陈阳就绷紧了身体。岂料李建恒已经泄了气，在振甫的动作里抱头退缩，失声说：“ 误伤我， 糟了。”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忽然听得一声刺耳的哨声，接着林间陡然奔出一匹白胸黑背的马。破晓间，海东青终于引路而归，旋飞而来。花思谦听得动静，见草场上奔袭而来一众兵马，他厉声问：“ 八大营？” 可是这些人铠甲无印记，连旗帜也没有。陈阳知道时候已到，立刻扶住楚王大声说：“ 禁军护驾，太子殿下御前佩刀者杀无赦，还不退下？” 花思谦上前两步，不可置信，回首喊道：“ 楚王受奸人挟持，还不动手？” 李建恒退无可退，见振甫已然扑来，不禁大喊一声，那林间猛地掷出长刀，定在李建恒身前。萧迟也一跃而下，摘下自己的腰牌扔在托盘里，沉声说：“ 大军压阵，谁还动？” 几雷策马才到，见状也喝道：“ 回话连篇，区区禁军。” 海东青落在萧迟也肩头，萧迟也奖赏似的摸了摸海东青：“ 老几够胆，就试试看。” 几雷再看向草场，禁军头阵已到，可是背后延绵的兵马却像是没有尽头。启东苍骏的旗帜霎时展开，只见为首奔马的正是戚竹音。花思谦连退几步，扶着潘如桂色声说：“ 启东书信已截，怎么会无声无息？ 去读书信要是都过锦衣卫之手，那多麻烦呢。” 萧迟也收刀，花思谦眼见大势已去，坐地呢喃：“ 太后还在。” 太后年事已高，为保重身体，已将去都交于禁军接管巡防事宜。殿下一夜奔波，受累了。 萧迟也跑了一宿，此刻拉起李建恒，戚竹音的马已经到了，他翻身下来，对李建恒跪地行礼：“ 太子殿下无忧。启东麾下20万兵马严阵以待，臣戚竹音力保殿下平安。” 李建恒犹如在梦中，他呆呆地看着戚竹音，又看向左右。乔天涯最为识趣，见这局势已定，立刻跪了下去。他一跪，锦衣卫也陆陆续续地起刀而跪。李建恒空无一物的手掌紧紧握住，像是握住了什么保命稻草。他几乎是喜极而泣，眼里的泪先流了下来，人还低语着：“ 启，我为东国诸位的大恩，来日必有重谢。” 魏平惴惴不安地走着，见周围宫墙陌生，不禁害怕的问：“ 公公，怎的还没有到？太后她老人家在哪里？” 前边走着的太监没搭理他。魏平在这幽静里毛骨悚然，他停了脚步，装作肚子痛，闹着要回去。带路的太监他没见过，面生还脸嫩。这太监回头看着他：“ 马上就到了，驾着魏平娘娘走，千万不能让娘娘摔着了。” 两侧的太监立刻架着卫平，卫平挣扎起来，扬声要喊，却被堵住了嘴。太监们手脚麻利地把他扛起来，迅速向前走。荒院里有口井，底下还余着些水。太监探头看了看， 就这儿吧，送娘娘进去。 卫平奋力挣扎，骄阳的指甲挠破了领头太监的手臂，他发髻凌乱，扒着井沿摇头呜咽。太监摸了摸他漂亮的手，怜惜的叫人搬起石头。只听扑通一声，惊飞了朱墙枝头的鸟。贤德帝躺在马车里，李建恒跪在一旁端着药碗。贤德帝气若游丝，连咳都咳不起来了。他冲李建恒招手，李建恒赶忙割下药碗西行过去。 皇兄感觉好些了。 贤德帝搭着李建恒的手背，费力地说， 建恒， 臣弟在。臣弟在这里。 先帝晚年受人掣肘，避世的东宫太子乃是皇长兄，朕与你一样也是先王，世事难料，最终这江山社稷却落到了朕这里。可朕即位以来备受牵制，一举一动犹如目前傀儡，母后让朕笑，朕便要笑；母后让朕死，朕如今便也该死了。日后你便是这孤家寡人了。 贤德帝看着他，李建恒当即大哭。他握着贤德帝的手求道， 皇兄，我怎么打得了啊？我不过是这李氏江山下的一条虫，我如何做得起这巅峰职位啊？皇兄，我怕，我害怕呀。 你不要怕，你与朕不同。 贤德帝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紧紧拽着李建恒的手，双目圆睁。 外戚已败，华四千死路一条，潘如奎也死路一条。你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太后便再无援助，从此大权归落。你就是这天下共主，朕做不到的。你可以。 贤德帝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咳得浑身颤抖，他不肯松开李建恒，含着血说， 绝外戚独找朕，华家败了，还有别的，你要切记帝王权的，绝不允许他人酣睡。 今日求你的，你是天杀你，贫泉如猛虎，就是却不能放阿叶， 绝不能放萧迟也回离北，纨绔也好，奇才也罢，他在，萧家才是条狗。外戚败了，边陲难道就不会拥兵自重？没了花家，谁还能牵制萧家？萧迟也既然有如此心性，可以整整五年忍而不发，默不作声地把禁军化腐朽为神奇，那再给他五年，让他回了离北，岂不成了心腹大患？李建恒痴痴地说： 皇兄，这怎么能行啊？皇兄， 削藩减兵，必要之事，杀！ 杀了他！李建恒见他闭眸，顿时嚎啕起来。先得帝死前也没松开手，那眉间的愤恨、阴郁始终不散。他继位九年，没有在太后身前做过一次决定，他的吃穿用度、侍寝人选全部都由太后说了算。他这辈子最疯狂的举措便是暗通启东，拉拢西固湾，在猎场为李建恒铺出了一条看似平坦的帝王路。返程的长队停下，跟着哭声震天，大臣们乌压压地跪下去，海良一带头垂泪哽咽：“ 皇上！” 便是贤德帝最后的尊容。去都丧钟长鸣，举国痛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